个时王谢成啊，当时在呢个王谢成里边有长者类，嗱咁啊长者咧有好多道德嘅，例如佢系大圣啦，当然唔系嗰啲小圣，唔系嗰啲贱种圣。嗱咁啊，印度个阶级观念咧就好严谨嘅。整个印度咁多人口就分为四个种姓，当然最尊最贵就是帝，这个刹帝利是王种，是王家的种族。我们家都有个世界上，英国有个女王都是王族啦。除了英国之外，还有很多欧洲那些国家呢都是有所谓这个呢是皇族的人。所以第一呢，你就要是皇族的种姓。那么第二就是婆罗门种。那么这个种姓呢，中国话叫做寂语的。他就是修道的人比较多，是传道的人是比较多。所以明白叫做清净之类，清净的一族。印度的婆罗门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叫做呢做生意的人。另外一族他们做生意的人到处来找做生意。那第四一族呢，他们贱种，即是他做过一些呢，例如旧时所谓做过一些夜香的人，或者今时今日虽然没有了这方面的工作，好像一般呢在街上扫地的啦，或者在那些茶餐厅酒楼洗碗的啦，那么这些工作呢都是很低微，或者做人家的奴婢啦，或者做人家的所谓的妹仔啦，或者在殡仪馆里面抬死尸的啦，那这些就属于在印度来讲呢就是最低下的贱种。这种人呢，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不会跟他走在一堆的，所以他出街那阵时呢，他要担支红旗仔，很小的啫，总之托一个膊头的上面，就是如共呢揸个铃铃咁嘅摇啊，啦啦啦啦啦，到处咁摇呢个铃铃，大众呢远近左右嘅人都听到，一听到呢种摇铃啦啦嘅音声呢，就知道自己左右嘅背后啊有一个贱种嘅人跟住自己。嗱，咁如果唔系嗰啲高级嘅人咧，都冇问题。稍微高级嘅人咧，佢一听到呢啲咁啷啷啷啷嘅声咧，佢知道有个贱种响左右，佢就惊咧，就愿意避开，唔会同呢个贱种咧走埋一堆嘅。嗱，咁嗰啲贱种人出街，如果太阳当空嗰阵时啊，啲贵族嘅人嗰有个人影噶嘛，太阳铺草照，你响嗰个贵族的人影面前咧。行啊行啊，即是只是踩到个影，这个贱种属于犯了法，都是有罪的。所以当年印度阶级观念呢就很严重的，分得很清楚的。大家做长者的呢一定是要大种姓，即是贵的种姓，是贵族的人物。其次是要大富大贵，有学问，有道德，对上是和睦，对下是受人的尊敬，这样才能名为尊称他的长者。当时这个王舍城里面呢，有一位长者的女，不是仔，是女仔，她的名字叫妙慧。慧就是智慧，大家就明白我智慧和聪明呢是不同的。智慧呢就是波野，聪明呢是细致变通。凡你称为智慧的呢，他所作是绝对的，没有这个对待的。如果细致变通那些聪明人呢，凡有所作都是有对待，即是说有个好一定是有个坏。简单讲句，今天的电脑我相信 除了我們這些老骨頭不懂得玩之外，年輕人固然會玩，就是稍微呢三四十歲的人呢都很多人懂得按電腦，怎樣用電腦，我真的帶上來了，我也都沒有這樣的時間去做這些事。那這樣電腦的好處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它也有害處啊。那去年1999年將近2000年將來的時候呢，就有一場叫做是電腦的災難啦，所謂那些電腦蟲就發生很多問題。那即是電腦就可以幫我們的人做很多事，亦都有很多的後遺症啊。都是世界發展一種累推很多很多市民，凡有好就一定有個壞，不是說絕對是好。那如果稱為智慧的人呢，他說一樣嘢，做一件事，他絕對是好的，那就稱為他的智慧，就不是這個世事變聰了。但是這個智慧的上面呢，他就加了個妙字，就是說他這種智慧呢真是不可思議啊，不可以用個心去思維，不可以用個口呢是講清楚他那種的智慧，那種的好處，那就稱為他的妙慧。那有什麼證明呢？整部大寶即妙慧同理，我就向下兩行就是的了。妙慧同理就問佛有十個問題，即是說怎樣才可以得到端正，不會是醜樣啦，怎樣才可以得到是大富大貴，怎樣才可以得到一家人上上下下都歡歡喜喜和睦一齊，怎樣才可以得到見到自己的身體而受於這個變化之身，最後啊，怎樣才可以得到同佛一樣。一共有十個問題，那這十個問題呢，不要說年始八歲的妙慧童女，即除了只有八歲的妙慧童女才可以問她有智慧，我相信一般的女仔呢八歲大，她放學回來她不扭計调皮，已经是阿弥陀佛了。他只有放了个书包啦吓，咁啊扭下计啊，又话去麦当劳，佢又话要去买乜买物，咁啊都系扭计调皮比较多啊。何况啊，佢仲能够问出呢十个咁好嘅问题咧，所以尊称佢为咧叫做妙慧童女啦。童女即系下边嗰句所讲系年始八岁。他是指得這個八歲大，不是很大。既然八歲大的女仔能夠問這十個問題，你說她是不是這個智慧是來得微妙，是不可思議呢？所以就稱她為叫做妙慧童女了。那這位只有八歲大的妙慧童女，那她這個身份是怎樣啊？下面就解釋了面貌端正。那端正的面貌不單是女人求之不得，肯定不想自己的面貌呢醜樣見不得人，就算是男仔男人都希望自己的面貌端正。雖然沒有女人今天日日都要打扮，但是啦，男人也都要照下鏡，如果啲須立得都要剃下須，咁啊，即使話咧，每一個人不論男女，都希望出到外面見人嘅時候咧，這個面貌啊，盡量做到端莊正直，唔好啦嚇，俾人睇到咧一種咧對自己嘅厭惡。所以男與共女都係一樣，加呢個端正咧，仲包括佢嘅面貌咧。是生得好樣，這隻眼應該是修長，它就修長，這個鼻不要扁扁，要稍微高一點，它就真的不要扁扁， 是稍微高一点，那些牙齿不要露出来难看，那真的那些牙齿是含不含这个口里面，不怕露出来，即是从任何角度去看，他这个面同埋佢呢個容貌啊，都好端莊，係好正直，咁啊叫做面貌端正。係容色嘅時候啊，容就係佢呢個顏容，色就係佢呢個身上嘅面色，包括呢個皮膚色。時候咧，即係特別嘅好，即係柔軟潤滑，唔會話係殺殺光嘅。個個人睇到啦嚇，都應該咧對佢有一種好感嘅，唔會有一種厭惡嘅。咁啊，佢哋容色就時好啦。個珠相就具足啊，就珠相咧就講呢個外貌，樣樣都具足啊，耳仔、鼻、口、眼、兩手垂直，一切之一切咧，佢呢個相貌啊。都好好，但系呢次亦都可以讲咧，因为呢个妙慧童女啊，八岁能问呢十个问题，非一般八岁嘅小朋友能问嘅，咁啊证明佢善根不可思咯、哦，咁啊因此佢具足咧有佛嘅三十二相，所以佢就诸相具足，既然佢诸相具足，又面貌端正啊。又容色時好，可以講呢任何一個人見到他冇理由討厭，冇理由厭惡，只有呢是尊重，只有對他心生歡喜啊，所以話見者就歡喜。那咁下面就解釋，咁點解呢個長者女妙慧啊八歲大能問呢啲咁好嘅問題，而且外表面貌端正，容色時好，諸相具足，令到見者都歡喜，冇人對佢厭惡討厭嘅。下面就解釋呢個內容，佢話曾於過去無量諸佛，就呢個妙慧童女啊，已經即係曾經過去好遠好遠好遠以前，曾經呢在無量諸佛所，咁即係講唔出咁多嘅諸佛，咁啊做乜呢？就話親近供養啊，在無量諸佛所每一諸佛嘅座下，佢都去親近聽佛嘅教導。咁啊，既然佢親近佛、聽佛嘅教導啦，為著表示自己對佛嘅尊重。所以他就不單親近還供養佛，供養無量的諸佛。那么供養呢就有兩種，一種是財供養，一種就是法供養。那財供養就是說我們將自己多餘的金錢為眾生結緣，那么叫做財物供養。那么法供養呢就是我們親近佛，在佛的地方呢學到很多佛法，或者自己有所領悟，就將自己所學所領悟的佛法呢是分享於大眾，為眾生結法緣，就是以法來的供養大眾，就不是說供一餐羅漢大齋來去供養大眾。那么兩種供養之中呢，財供養固然是功德無量，其實花供養就比這個財供養來得大。為什麼？財供養無論幾好的齋菜，幾好的羅漢大齋，你吃飽也不過都叫做是今天吃得好一點的，但是對你這個道心，對你這個學識未必有幫助。但是法供養就不同了，法供養你聽了法之後，你可以依法修行，可以從此呢斷煩惱了生死， 咁啊，即使你未能即时依法修，撇烦恼了生死，但你种下咧听经闻法，听佢教导佛法嗰种啊善根，当为日后个种子啊，咁啊有朝一日机会到啦，你都可以藉着呢一次听经闻法嗰种嘅善根咧，响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含藏因缘到啦，从呢个八色田中里边咧。再次呢发现发出从此呢叫做爆这个菩提芽，结这个菩提的花，开菩提花，结这个菩提果，所以发供养大众，能令大众呢是听到佛法，得以将来以此佛法的善因能够修行了生死成佛道。但是财供养呢，不过最多这一餐等你吃饱一点，这一餐得到好处，即是说这一餐不用饿啦，不用挨饿啦，但是除了不用挨饿，你只是吃饱这一餐，不可以吃饱这一餐就能够了生死断烦恼。所以财供养只能够利益你眼前，如果法供养呢，有时真的可以立即利益眼前，即使不得亦都可以利益未来。这一次给法供养，等他听了佛法，作为将来成佛的种子，从此了脱生死，得到出世的果菩提。所以两种供养之中呢，法供养比这个财供养呢是来得大了。那现在说，只一位童女曾于过去无量诸佛所有亲近，亦供养，就包括财供养与供呢是法供养。那这个法供养就可以说他呢是赞叹佛，是尊重佛，都是属于这个法供养之一。那么供诸就善根，那根就以能生就为一个道理，好似一棵菜或者一棵树或者种瓜，就一定有佢呢个根。如果冇根嘅话咧，树冇根，呢棵树就唔会生。蔬菜瓜果冇根啊，咁啊亦都唔会生出呢个蔬菜瓜果嚟。所以呢个根咧，就以能生为佢嘅意思啦。那咁就乜嘢根啊？就唔系话普通嘅根，乃系善根。咁啊，善根咧，例如我头先所讲，都系法供养。你依呢个佛法修行，咪真正系供养佛啦。你依法修行，即系听佛话，听佛教导，信仰佛法，依法修行啦。你话系唔系真正咧？系最好嘅供养佛啦。所以称为呢叫做善根，你闻法之后种下这个佛法的种子，将来能够生出这个好的芽，长出这个好的果，就称为你的善根，绝对不会令你堕落，肯定呢即使不是眼前，日后都会上升，有时可能是善根大呢，即生就可以开悟，即生就可以了生脱死，所以称为的善根。诸者就是多也，不是一样善根，很多很多的善根，例如为大众服务，结大众缘是善根啦。我们有多余时间，那么诵翻几部经，拜几拜佛，念几句阿弥陀佛，咁呢啲咪都系善根啦，唔止一种啦。嗱，边个地方见丛林，我就尽量帮助。嗱，边个地方个庙啊做好啦，佛殿起好啦，但冇菩萨喎，冇佛像喎，我就发心咧为佢筹募，咁啊佛像，呢啲都系一种善根啦。所以我觉得诸善根不是一种，种就是种植，如刚才所说，我们种植任何一种 瓜果樹木都要有呢個根，先至可以咧爆芽開花結果。家下我哋一個修行人、學佛嘅人、信有佛法嘅人，我哋要種呢個佛法嘅善根。呢個佛法嘅善根種咗落去啦，將來咧要回一道啊，時節因緣聚會，你就可以喺呢個八識田中裏邊呢個佛法嘅善根咧，咁啊生出來，咁就可以令到有咧開呢個智慧花之成呢個菩提果啦。所以呢一位妙慧童女啊，既然曾於過去無論諸佛親近供養，種咗好多好多嘅佛法善根，咁就說明咧，佢過去啊本來呢個根本咧唔簡單啦，啊已經將呢個妙慧童女嘅根本咧係揭發出嚟。佢曾於過去無量諸佛親近供養，係種諸善根。嗱，我哋將呢個妙慧童女啊，呢個所謂過去嘅因緣，以共今世啊，佢係長者女嘅因緣，我哋講過。跟住咧就講呢個妙慧童女啦，佢就去頂禮佛，要請問佛十個問題啦。佢話：時比女人偽如來所，就頂禮佛足，又繞三匝，長跪合掌，就係如説偈言。嗱，呢一段咧就叫做經家罪言。乜嘢叫做經家罪言咧？就係結集經典嘅菩薩，係敘述當時妙慧童女啊未曾請問佛之前，對嗰種嘅尊敬，對佛嗰種嘅尊重，一種嘅儀式。嗱，呢種儀式，佛講經嘅時候咧，就冇講呢啲問題，話我當時有個女仔來到我面前，咁啊頂禮我之後咧，又繞三匝又長跪，想問我啲問題，佛咧就冇講呢啲説話嘅。不過後來結集經典嘅時候咧，嗰啲大阿羅漢、大菩薩咧，為著表示呢個求法者、請法者對佛嘅尊重，所以說出呢一段嘅説話，咁啊叫做經家罪言，係叫做結集經典嘅人。敘述當時妙慧童女見佛的時候，對佛作一種最恭敬的儀式是怎樣呢？所以這次就講出了，佛是比女人當時啊，即是說妙慧童女既然講了她這個容貌端正，諸上具足，見者歡喜，亦講了曾於過無量諸佛親近供養，種諸善根之後了，咁啊，呢個妙慧童啊，係個女仔嚟噶嘛，所以話時比啊，當時比就係指呢個妙慧童女，就偽如來所，偽就即係去到咁解，就去到咧佛所住嘅地方，即係王舍城皮遮屈山中，即係靈鹫山啦。咁啊，去到佛嘅地方做乜啊？佢首先就頂禮佛足。頂禮咧就真係咧，唔係我哋普普通通咁嘅求題，就係咧對佛一種咧最尊重嘅禮拜，所謂頭面頂禮嘅禮拜，佢就頂禮。跌佛足就頂禮佛個腳，就表示咧用最尊最高嘅頭，就係頂禮佛咧係最低個腳，就表示對佛一種咧。是最尊無上的敬禮。那麼怎樣頂禮法呢？我們站在這裡以佛教的規矩，我們受戒的那些師父都教過，我們站在這裡腰要伸直，不可以仰後，又不可以中前耷低個頭，就要站得直直，那個頭呢都要伸直，要靠到個頸，靠到這個衣領，這樣呢你靠住這個衣領。咁啊，嗰只腳咧，咁啊八字咁啊腳真係咁樣，前邊係八寸，即係我哋企喺度，腳趾公到腳趾公之間咧，中間咧有八寸個空間，嗱後邊咧 腳踭對腳踭咧就兩寸，咁就叫做前八後二啦。咁啊，你唔使乜點刻意嘅，你習慣咗，好似我哋嗰啲軍訓啊，嗰啲兵嘅操兵嗰啲嘛，啊個軍官話立正，佢哋即係立咪一企企喺度，真係咧個個都一話唔齊整，你自己好地都訓練一下，唔可以啦嚇，太過距離差得好遠。所以我一望入到呢個地方一望，你哋真係老菩薩啦，就還是新菩薩啦。一望唔使你唔使答覆啦，我亦都唔使問，就知道你哋咧都係啲新菩薩啦，唔係老菩薩，唔係舊菩薩，唔係好耐個菩薩。點解？因為你哋企養樹咧，就企得不正當啊！前面有啲可能尺幾闊，後面有啲可能腳踭碰住個腳踭，你話你企得尚且企唔好啦，咁你其他嘅問題咧，更加你就唔係學得幾多啦。所以呢一點咧，我哋在平時一切嘅動作裏邊咧，盡量虛心去學，千萬唔好啦嚇、啊！你又唔識，咁又要硬壓榨就去指人咧。你自己只有煩惱，只有暴露你的短處。其實我今天都聽到很多了，不過我費事講了，我只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地學，那一定要學，不學真的不懂。所以說這句話頂禮佛祖，就是佛呢企在樹前八後二，就前面有八寸，就八寸裏面有個空間，加著頂禮，你在這個空間的地方是頂禮下去，咁呢個頭個兩邊咧就掂到佛啊，嗰兩個腳趾公咁上下，因為前八啊嘛，你先咪空間啦，去扣頭落呢處啦，咁啊佛個兩腳趾啦，你嗰兩邊就可以咧掂到佛個腳趾。咁啊佛有咩嘢回答咧？佛就彎低條腰喺呢個頭度就摸頂啊，就是男子或者你係是女人。咁啊，为你祝福，为你皈依，咁啊，佢就后面接足礼个顶礼佛足，就系右绕三纳啊，即系向后边咧围绕住佛绕三次，咁啊，佢哋右绕三纳，之后就长跪合掌，顶完礼之后绕咗三圈，跟住咧。去到佛面前對住佛長跪喺度，唔係話跪咗落去，或者未講就起身，咁啊佢哋長跪，跟住就合掌啦。合掌即係兩手合住。嗱，咁啊合掌以啲嘢為佢哋正當咧，我哋合呢個掌，你垂低隻眼望住呢個鼻。嗱，咁呢個鼻咁啊斜咁落去得個眼望住個鼻都斜，耷耷低隻眼望住個鼻。咁啊，斜降落去，你睇到第二尾指第二石咁样，咁啊呢个合掌就叫做唔高唔低，就好四正啦。啊，亦都唔可以太高太低，可唔可以一字咁啊形？呢、這个好似一字，咁啊点样高太高又唔好，以呢个眼望住呢个鼻，由呢个鼻咁啊斜降咁啊斜落去咧，睇到呢个尾指第二只手指。就為佢就合得最好啦，你就可以慢慢試下嘅。嗱，咁如果你亂個合掌咧，人哋嗰啲熟行啊，做入行家一睇咧，咁你又係個新兵，咁你又係個新菩薩，就絕對唔係舊菩薩，唔係老菩薩啦。你唔使開口啊，人哋一睇你點樣企，點樣合掌，已經你個底細就俾人睇曬啦。講多無謂啊，所以呢一點咧，我哋應當要學啊。更加唔好得，又唔懂硬硬扎扎，之後話腳話呢個話那個，咁就變咗啦。唔單係短處暴露，係連最短嘅短處都暴露埋。所以呢一點咧，大家響大眾服務要和氣，你係識得見到嗰啲人咧唔懂咧，你都好啲幫佢講。就千萬唔好咧，自己又唔識，咁啊亂咁講，令到咁啱你所講嗰個人啊，佢係個行家。你話更加佢點睇得起你啊？你話佢，佢係行家，佢都唔話你，佢都忍得啊！一你仲話佢，咁你話係唔係自己啦？暴露其短中之嘅弱點咧？ 所以呢一種咧，你係唔係老菩薩？你係唔係狗菩薩？你係唔係大菩薩？從呢個外表裏邊咧，就睇得好清楚啦嚇。所以我哋為大眾服務係結緣，盡量虛心忍辱，次次學習。所以我哋出家人咧要參學，就係咁嘅由啦。咩做個包袱舊先冇飛機坐噶，火車都冇噶，都行路。所謂千山萬水，日夜咁啊行，每日行過百里，去一個地方親近一個善知識，就係充實自己個學識，充實自己咧各種嘅規矩。由於今日嗰啲人一得來太容易，所以咧佢就唔尊重。嗱，舊時我哋嘅年代都唔好話講太遠啦，即係五十年前。我哋年代咧，呢、這個科技都冇噶，連個名都冇，唔好話冇呢件事，連個名都冇嘅，樣樣都係咧靠個手去做，靠自己勤力，靠自己嘅腳骨咧去參學。嗱，咁啊得來就好難，所以咧就識得尊重啦，就唔敢咧亂嚟啦，嚇唔敢硬硬扎扎，唔敢去抽證人，自己唔識盡去抽證人。見到一個大笑話，所以呢一點咧，我係講經，亦都附帶講下你啲規矩，希望你哋大家啦嚇，好好地啦，嚟到都為大眾服務。你識嘅就可以鼓勵下人，唔識嘅咧就向人請教下。所以欲想千人頭上高，一定要萬人腳下行。嗱，例如咩佢哋越眾咧，點解啊？所謂對上。就是越扳手對下就和大眾啊，咁啊佢哋越眾啊。對上我就對嗰啲老前輩，所謂扳手師傅，都係個個都係飽餐飽學，自己係小朋友，你就向佢哋多多個服務咧，誒請佢開示，你都令佢歡喜啦。你都唔歡喜，佢點樣開示你啫？佢對你都唔高興。所以我哋對上咧，要令到嗰啲扳手先會歡喜，越啊歡喜啊嘛，係歡喜咁嘅意思啊，令到嗰啲扳手先歡喜。我哋求佢扳手師傅啊，啊我有咩問題唔識喎？你慈悲教我教我，咁啊扳手師傅睇見你咧，逐漸話孺子可教啊，為人老實忠誠，肯為大眾服務，佢會得點你兩句。你就終身受用不盡。嗱，咁啊對下咧就要越大眾啦。你為大眾服務啊嘛，你欲想千人頭上過，要萬人腳下行啊嘛。你為大眾服務咧，你就要咧令到大眾對你都歡喜。如果大眾對你唔歡喜，你做咗等於冇做，唔單結唔到緣，可能仲結個冤啊。咁所以我哋呢一點咧，一定對呢啲禮貌儀式。要研究得清清楚楚，嗱咁啊呢個妙慧童女，佢就真係咧已經咧係做得到啦，所以話又繞三關就長就係火合掌。嗱咁既然就頂禮咗佛，亦都依規矩又繞三集長跪合掌啦。咁啊做乜咧？嗰陣先佢開口啦，佢就如此計言，佢喺我講嘅説話啦。就不是長行文一句一句，而是用這個計眾的形式，用這個計眾那種的文化來到請問法。他說宜說計言，這個計呢就是一句一句，他呢有些是押韻，有些是不押韻，但是字句呢是有一定的長短，或者四個字一句，那就句句都四個字的，或者五個字一句，就句句都是五個字，或者七個字一句，咁就句句都七個字，你知明白就計眾。嗱，咁啊計眾咧，點解佛要講個計眾咧？就係、是、或者例如有啲，好似我哋假設話八點鐘講經，有啲人咧或者塞車啊嚟得遲咗啦，或者啱出面有個人電話想揾佢有重要事。他就嚟遲咗啦，咁既然嚟得遲，變咗咧，佢未嚟到之前，佛講嘅説話咧，佢咪聽唔到咯。咁佢聽唔到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佛就慈悲啊，為呢一類人簡簡單單， 咁啊，用呢个计重嘅形式，将头先讲过嘅说话咧，咁啊向呢个迟嚟嘅人咧作个简单嘅介绍，咁啊令到呢个迟嚟嘅人咧都因为佛嘅慈悲，用简单嘅计重重讲一次，都令佢得到受益。咁啊，其次的计重，因为有啲系押韵啊，读起嚟都好顺口。咁我哋中国人咧，所谓文人嘅品性啊，唔中意繁复嘅，唔中意长篇大论，越简单越好。所以呢个计重咧，因此就出现啦。嗱，咁啊，现在啊，呢一位妙慧童女，佢请问佛嘅时候咧，佢先先咧用呢个计重嘅说话嚟到问佛。嗱，咁啊，未曾问佛以前，咁啊，首先就嚟个赞叹啦。赞叹佛的功德，所以话无上等正觉，就为世大明。呢两句话即系赞叹佛啦，即系先未曾问佛，请教佛，请示佛，就先咧就赞叹佛。嗱，你赞叹佛啦，当然赞叹佛个好处啦。佛因为有咁个好处，有咁个道德，有咁样个学识修持。咁先至值得你请问佢，由佢答复你啊嘛。嗱，你话呢种道理啊，所以佛经里边嗰啲文法咧，你就算你唔识字，你冇读过书，你只要发心出家，睇下藏经，留心下咧，你都可能会做一个大文学家。因为佛经里边嗰啲文字，这个安排嘅次序咧，太好啦，太美妙啦，只要你留心学习咧。一样是得，绝对的，不是说要好识字的人才可以出家读经。你就不识字，没有学问的，你只要好好地做一个出家人，除了公事之外，你就看经，你就读经，你可以增加智慧，你可以做你的文章，成为一个文学家都有机会。就以我家眼前来看，首先就是无上等正觉。那么这一个赞叹呢，固然就不是说浪费徒有虚名，佛是真的有这样的道德。那无上正等觉呢，印度说应该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中国话叫做无上正等正觉。这次呢，似乎从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呢，就少了一个正字，但是呢，他说明是计重嘛，有一定的字句。那么加这一段计重呢，就是五个字一句，你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六个字，所以他就减少一个正字，应该句足叫做无上正等正觉。印度话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为什么译为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呢？无上就是说世间上没有一样东西比他高得过，他是最高，是最上，那就叫做无上。就好像世间人读大学，无论他哪一科，他大学毕业继续读硕士，读完硕士毕业继续读博士，那就博士毕业拿到博士文凭呢，他所学这一科是最高的了，没得再读的了，你再读之后读第二科，总之他这一科大学毕业读完硕士读完博士呢，他是拿到最高的名誉了，不可以再读了这一科。那我们修行亦复如是，由初初发心经历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家行等觉，然后才成就妙觉佛果无上菩提呢，这个位置是最高的了，没有东西高得过他，那么称为呢叫做无上。等呢就是正等，是真正的平等。刚才我讲过了，所谓你有佛性，我亦有佛性，诸佛亦有佛性，乃至矮仔这么小，那么亦有佛性，绝对平等，无论人畜一切的异类，佛性平等，只不过他所做的罪业轻重大小不同， 可以感受这个身形呢，这个外表呢就有不同了。就这个佛性呢是平等，是真正平等，那么叫做无常正等咯。那正觉呢成了佛之后，他所觉悟的呢都人世间呢幻幻化化，一切皆空。高啲嘅就係覺生啦，成就呢個佛果菩提，係了生死，係斷煩惱，咁啊佢哋真正覺悟。一個人係咁修，係咁樣覺，乃至佢任何人一齊咁樣修咧，都係一齊咁樣覺。所以印度話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中國話叫做無上正等正覺，就係讚歎佛咧係最高。佛性最等，所降都是这个平等的道理，所以叫做无上等正觉。他就为世就大明灯，明灯就是光明的灯，灯的作用就是能够破除这个黑暗，所以说一灯就能破千年暗。即使这间屋一千年都未曾有人住过，没开灯的，应该就黑到不黑，就暗到不暗了。但是只要一有人住，一开了个灯掣，电灯一着，一千年的黑暗呢马上就没了，整间屋都光明照耀啊。那么佛亦复如是，既然证到无上正等，是真正的共有智慧的人，能破除众生的如此黑暗，能令众生反邪归正，能够令众生反妄归真，咁你话系唔系如同啊？一盏大明灯入到呢间黑暗嘅屋里边，一照就亮晒。屋里边有咩嘢宝贝，有咩财物，都一眼睇晒啊！都完全由呢个明灯嘅力量啊，佛自己能破烦恼。冇晒呢个无明黑暗啊，咁啊亦能令众生啊破呢个无明黑暗，所以佛呢就为世间上啊一个最大最光明嘅灯，因为佢能够啊破除一切众生嘅如此黑暗，只要众生信仰佛法，随顺佛法嘅修行而不退心嘅话咧，假以时日，绝对。人人平等，正道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是开大智慧破无明，如同这个大明灯能黑暗一样，所以说佛呢就是叫做无上等正觉，是为世大明灯。那这两句赞完佛之后呢，那么下面呢就是有一句赞佛呢，所行是菩萨的行持，是自道道人。然后呢就请问佛了，佛就答复他所问了。这些经文呢当然很长了，今晚才是第二次而已，今晚讲完要到下个礼拜呢再跟大家结缘了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好啦，咁下个礼拜咧再见啦。哦。再一件事是忘记了，这次有一包米粉，应该是米粉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人结缘的，哪一个我又不知道，他没有告诉我听，那么只是摆放起上来。那么这些米粉呢就跟大家结缘，记住千万不要呢，不要啊，话明是结缘结缘，这个人发心是跟大众结一个欢喜缘，我们用一个欢喜心呢来到他做。咁有啲话我唔食呢啲㗎喎，冇问题。你唔食唔可以担你食。但你无论你接咗佢先。你接咗佢同呢个人结缘嘅人呢，大家生个欢喜心。你要咗之后 你將佢點樣報銷咧，或者送俾人，或者俾你啲小朋友佢哋食噶，咁啊報銷咗佢，千祈唔好嘥咗佢，一定要要。總之每人一份，咪攞個定紙牌，無論大細、男女老少、貧富賤，平等供養，每人一份，希望大家接受。嗱，咁啊食過呢啲所謂啊好長好長錄開嚟之後咧，好長好長嘅米粉啊，大家都長福長壽，好似啲米粉發咗之後咧，好長好長加唔斷嘅。咁啊，個個都既然長福長壽咧，當然多啲機會學佛啦。咁啊，將來個個咧都開智慧花，成呢個菩提果啦。嗯